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张潇潇，85后，北京人，资深旅行爱好者，曾游学欧洲，作为模特的照片被多家杂志和新闻社选用。回国后创办自己的民宿品牌，坚持具有主人精神的服务，致力于打造城市生活的美好体验。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张潇潇。欧洲游学回来，潇潇从自己家的一套闲置住房开始，尝试着成为了共享民宿的主人。喜欢分享又兼具服务精神的他，慢慢地把民宿越做越大，并且乐在其中。 其实最早就是自己家的一套闲置的房子拿出来租哈，那到后来你真把它当一个事业来做，然后到处去选址改造做自己的民宿，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当时的很多想法是一个空间表达，我觉得这个是我的一个激情的一个原动力吧。 嗯， 做一个空间，然后又能招待朋友， 嗯， 我觉得这对我挺有吸引力的。 嗯， 认识很多人，挺有意思的。 嗯，但是这个事情很琐碎啊。 特别琐碎。 嗯， 绝对是苦差。 嗯， 你要说一两套，我觉得哎，就玩玩挺好的。多了之后，它就变成一个很事务很非常庞杂， 嗯， 客服。然后， 而且你这几套房子好像你都不能离太近吧？北京这么大。 对，我当时 你每天路上来回跑就都挺折腾的。 对，是的，所以我们有的也是自助入住，但不管怎么样哈， 嗯， 我们还是说尽量的是让客人，一个是住的时候舒服方便，就是房子你甭管是东西南北城， 嗯， 那离地铁要近，我们选址的是这么一个要求。 嗯， 然后从人情上来说，我们给你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这一点我觉得我敢说我还是相当做到了的，所以在前面积累了很多好的口碑嘛。 那其实这个民宿这东西特别琐碎，刚开始就是你建了个团队，还说全是你自己做的， 全是自己在做，全是自己在做。那不是说每个客人我都接待，那我真接待不过来。 嗯， 但是还是有一定比例的我去接待的。 嗯 嗯，而且就是实际上我接待过的，嗯，这么说吧，就是这个陌生人之间啊， 嗯， 破冰之后， 嗯， 其实建立了相互的信任，而且又是你能住到我们这个，不管是家也好，你我的酒店也好， 嗯， 总之你住到我的这边来了，大家的那种信任感增强了之后，他很多事情他都想找你，他有什么事都想找你，他那孩子没地没人看，他让你帮着看，我看过， 你还帮人看过孩子？ 他想去哪儿哪儿， 啊， 想去哪儿玩，这是他的一个心愿， 嗯， 然后我们也抬着带他去玩， 嗯。 啊，这些都有，然后他病了，半夜生病了，我们也抬着带去看病， 嗯， 这些事情都发生过， 嗯，这些都是单收费的项目吗？ 没有，没有， 都是友情赠送的是吗？ 这么说吧，你要说吃去出去吃饭什么的， 嗯， 基本上都是我们请吧，反正我们不会让客人推着的。然后要是出去特远的地儿，那肯定得有车费， 嗯， 但问题我们开的可是奔驰啊。去的那个承德呀，嗯，也就是基本车费吧，就让大家开心一下，因为那会儿我们自己也想玩嘛， 嗯， 就这种， 嗯， 所以不是特计较这些 啊，就不是一个纯，就我就是一个做生意的人， 来经营这个民宿的心态，还是想就是一边做着自己的事儿，一边又借着这个民宿交交朋友啊，大家一块嗨一块玩这种心态。 对，开始是这样的。 那现在不是了，现在越来越专业了是吗？ 对对，现在越来越专业了，各个方面各个流程上，你刚才说它是很繁琐，事务特别庞杂，它每个环节上，你虽然就是一个小房子哈，其实跟一大酒店我觉得那个流程是一样的。现在可能着眼点不太一样了，但前期的话我敢说就是能做这件事情，而且能所谓的说现在人说你做的还挺好的，这基础一定是源于这种比较发心的一个乐于分享还有一个热爱生活的一个态度去奠定了这样的一个基础。 就是比较喜欢交朋友的人可能做这行比较合适， 特别喜欢交朋友的人我觉得也不一定是适合的，他得乐于分享。 乐于分享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是。而且还有一点，我觉得从我个人这块儿，我真的是觉得很多这个，因为我之前上学的时候也接触很多外国人，他们对中国还有对北京他们的印象可能不是我们真实面貌，我很想让他们知道一下我们其实也是很酷的，而且我们对你们我们是很好的。所以就这么的一个想法吧。 那现在还是你一个人吗？ 现在的话我们有几个人，管家呀，然后客服这些有专门的人在做，然后打扫当然也是肯定一直都有固定的阿姨，然后运营的话我线上可能会很多是在做帮做这块的工作，然后我们现在也在给，这么说吧，这几年下来都快四年了，我的那个套路都已经太熟了。我自己原来吃的那些亏啊，踩的坑啊，花乱花的钱啊，我回头一看，我觉得我这些经验我不想让如果再做民宿的人，因为太多人过来问我怎么做民宿啊，这些等等，所以我觉得说如果你有这种需求想做民宿，可以帮你比如说从设计运营这些方面去给你一些建议等等，这样所以我们在做这部分的服务。 这也是基于愿意分享哈。 对，是的。你说我捂着这个几家小店，我们实际上还有家店，没什么意思。你横着竖着你再做的再好，你提高硬件装修还有什么，你的管家素质再高对吧，你的有这种主人精神让你的客人觉得满意宾至如归，那就到头了。那我希望能把这件事情再把这个好再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能够因此而获利。 你不怕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 我也有这种感觉。我觉得我新做的民宿几个好像都挺，因为都不是我这边来运营嘛，最好后期都是由他们房东本人自己来助理。房子很好卖啊，上线之后又被电视剧接走，然后应该还挺好的吧费用，然后又刚刚上线的那个，昨天我那客户还跟我说，春节订出去13天，要不要再调价什么的，我想我春节没订出去13天。 就是你帮忙给做的提供一些前期的一些思路啊，帮他们绕过一些坑啊， 对， 把你的经验就分享给他们，帮他们做的这些东西， 设计装修呀，当然这个设计装修不是光颜值方面的，当然颜值我们一定要把控的，是民宿肯定要有个性化的一个，就是一个眼球的吸引那种软装，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运营上你怎么能卖着价等等，这些可能我们很清楚，还有什么样的这种硬件你是不能省钱的，比如说是吧，卫浴啊等等这些。把这些经验输出给他们吧。 人都说同行是冤家，你怎么这么大方啊？ 特别犀利，每个问题都直指人心。每个问题都直指人心，因为它不是我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点嘛。我做任何事情，你好像都是在一个还是自我价值的实现吧，不在， 就是说感觉自己有价值，比你真的挣到多少钱那个更重要。 对，是这样。 所以你自己现在觉得自己特有价值吗？ 也没有啊，没有。可能对于需要我的人来说，我是有价值的。我还是能帮到一些人的。 所以能帮到人的感觉还挺好的，是吗？ 是是是，原来给客人去提供服务的时候，其实也是对他们的一些帮助嘛。哪怕说帮他们订着火车票，他能节约时间，他能少花点钱，这个我觉得就挺好的。我很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就是我能做的事情可能很小，但是可能你需要这个。这就变成一件很大的事儿， 所以你还挺有服务精神的哈。 好像是， 是吧？不光是分享意识，其实在具体的事物上的这种服务精神还是蛮强的。 还是有的。现在 因为我的管家嘛，那主要接待什么是管家来接待，我经常跟他说，你其实我也不用告诉你具体你今天是不是得客人给客人端水，你今天是不是一定要跟他打个招呼，具体这些我不说了，我就问你一个问题，我说这个人如果不是陌生人，不是客人，他是你一个远道而来的朋友，你现在在北京，他来找你住在你家，你要怎么对他，我就问你这个问题。然后他说我希望他能来一次能够有一个好的回忆，对吧？我说那一样的，你就把你的每一个客人想象成是你远道而来的朋友，你就知道该怎么服务他了。 最根本的一个问题，你做民宿做四年了是吧？ 快四年了， 挣着钱了吗？ 肯定没赔。 那就不错，很多做民宿是赔钱的。 我们还行。哎，怎么说呀，就是从前期定位选址啊，然后这些拿捏上我还是有点经验，但是后期呢运营营销这些其实每个环节都是需要有发功的，我们自己就这么仨俩半人，我真是不敢说是样样行，营销我敢说我们可能没怎么宣传过，一直以来都是靠客人去给我们口碑宣传，然后好多就是他们的职业本身可能也许是这个自媒体的呀等等啊，就是自发的很义务的为我做了很多事，所以也不是说我有多服务精神，他们对我也挺有服务精神的，也是人心和人心的一个碰撞嘛，这样挺好。 张潇潇，八五后，北京人，资深旅行爱好者，曾游学欧洲，作为模特的照片被多家杂志和新闻社选用，回国后创办自己的民宿品牌，坚持具有主人精神的服务，致力于打造城市生活的美好体验。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张潇潇。 现在做民宿有没有觉得哎越来越得心应手了，然后就会没有那么有挑战性了，会有这种感觉吗？或者说还会做多久这个事情呢？ 我觉得你好像那个性还蛮喜欢新鲜的一些东西的。 我喜欢很喜欢探索，我觉得是就是事情摆在这儿还是看人怎么做，比如管理上这些你也可以翻译渗透是吧，咱不一定说做这事儿，你现在开一个200平米的房子和开一个500平米房子不一定是这么翻这渗透，而是我思维上思路上的一个革新，这个也是可以跨越的。我觉得民宿做到现在真的是挺熟的了，至少城市民宿这块哈，挺熟的了。现在也在做输出的工作，做设计，做一些上线服务啊等等，这些我觉得对我来说也很有新鲜感，因为每一个客户他的房子都是千奇百怪的，这个也是还有很有挑战性的。所以我觉得我可能，一段时间之内还是会做这个行业，可能但是我自己个人的方向上可能会有一点点改变，角度上会有点改变。但是行业不会跳行。 听说当年在欧洲的时候也被街拍到请你去做模特什么的，有这事儿吗？ 有， 行业 那也有， 那个不是也很新鲜刺激吗？并且对女孩子来说是很能满足虚荣心的一个职业，你为什么没有选择那个？ 肯定是对女孩子挺有吸引力的这个事儿。但我觉得这个事情吧，一个是你要肯定你要做模特的话，你的外形啊外在这些我觉得应该很有很出挑的，因为它这个是非常容易被更迭掉的，对吧？还有女孩子年龄这个问题，你说20岁的时候说你被看上了，你进了这个行，那我觉得还有的玩，所以我觉得它可能是从时间上来说不是一个能长久，而它的这个能够形成的价值感就是那个虚荣心，你说你给我拍了一个图片上，让别人看，哎呦真漂亮真美，和我能做整个一个完成一个事件的那个虚荣心好像不太一样。 我觉得这两者其实可以结合起来嘛，你现在也是美女老板嘛，对吧？不要浪费了自己的颜值嘛。是吧， 每个问题都直指人心。反正现在这社会颜值还是很重要的，你别说人了，你小动物，头两天那个我朋友说想寄养养小动物，我说我这你问我朋友吧，我问我朋友之后，那我管不了，办不了，没法寄养。然后我啪啪啪放了3张那他那个宠物的小猫的照片，我朋友说你说怎么寄，你说怎么养。我说这真是看颜的社会，猫都一样的。 你对你自己现在的状况满意吗？ 基本满意。 不满意的一点是什么？ 不满意的一点是有一些事情没有 可能在我想象中，因为现在事情特别多了， 嗯， 然后可能我特很希望在每一个事情上有一个能够把这件事拎起来的人， 嗯， 然后可能现在没有把这些人都找齐呢，所以我还在去填窟窿， 嗯， 这种时候呢，我是就比较专注的人，你让我做一件事情，我不是那种特能一下做七八件事儿，同时我做一件事做好它。那你让我一会儿又换脑子当客服去解决问题，一会儿又让我换脑子去做设计，我有时候会有点疲于这种繁杂的事物。如果能有合适的人，我可以告诉他，或者传导一些我之前的经验给他，让他把他手头上的事情做好。这样的话，我能有更多的精力去做我现在在做的事儿。这点有点不太满意，其他都还好吧。这工作太复杂了，没有那么简单。之前定位好了， 嗯， 后边可能特别多环节。我们做一个案子，我中间我觉得，我看我最近那群弄二十来群，恨不得你连一个布草的你都得跟客户去很好的对接， 太琐碎了。 是啊， 嗯，就是能坚持做下来还是挺不容易。 嗯， 这其实是一个很需要付出辛苦、耐心和韧性的这么一个工作。 是 长亭短亭，很诗意的一个名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理念的表述？ 长亭短亭，起这个名字的人是，洪源先生，他是就是我们小时候唱的那个学习雷锋好榜样， 嗯， 的这个词的词人。当时我跟他说我在做的这件事情，然后他当时给我起了几个名字，其中长亭短亭这个比较让我就打动我的地方吧，因为它是一首来自那个李白的那个诗嘛， 嗯， 然后何处是归程，长亭正短亭，那个亭子是驿站的意思。其实也是有这个古人他哎走一步歇脚或者一个归乡的一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跟我这个旅店还是蛮契合的。 嗯， 看着说你挺享受做这老板娘的那个感觉。不对，不是老板娘，是老板。 没有很享受。 没有， 我没有，对，我其实我对那个位置性特别的。 你看，我跟朋友一说，哇，我在北京好几处地方呢，都是那最核心区，什么天坛旁边了，什么南锣鼓巷旁边了，后海了，都是北京人气最旺的、最时尚的地方，不是很享受吗？特有成就感吗？ 我觉得我的成就感还是在做完了一件事之后，呈现出来的那个时候，我真的有一种很满足的感觉。还有就是说，这房子卖到了一个很好的出租率。或者我能看到这留言铺里面的那些留言的时候，那个成就感我觉得比我去跟别人说我在哪儿哪儿有多少家店的感觉要成就感更强。 好，来看看留言铺，你觉得最让你看着心里暖暖的？ 都挺暖的。 这个人是一个16岁一个女孩，特别有才华，跟她妈妈来的，当时住一号房，然后晚上的时候就出来，正好我在，我们就聊天一块看电影。我觉得他什么都懂，然后他那么小，你怎么那么有才华呀？ 嗯， 然后他说他学画画的嘛，说以后想来那个北京朝美院。 啊，哦，这是他画的？ 对， 太和殿吧，这是故宫。 对，他画了一个，这个画就画了很快的时间就画出来了。 啊，哎呦， 他画了一个我挺感动的，我觉得很有才，这女孩， 嗯， 很祝福他吧，应该说。 我来帮你念一下啊，他的留言。第一天来的时候走错了门，然后绕了很久才找到。第二天发现其实很好找，北京比我想象的还要冷，不过一进这间房子就觉得很温暖了，装修什么的给人很温暖的感觉。在这儿住了4天，碰见了 Aaron's 古山和阿姨。这是谁呀？ 古山也是我一个客人，但后来我们也是很好的朋友。 阿姨是谁呀？ 阿姨是我妈妈。 哦， 嗯， 你妈妈也会在你的民宿里头经常现身吗？ 会，昨天来的客人也是我老客人，来了之后说阿姨呢？我说阿姨被调到其他店去了。 哦，阿姨她给你打工是吗？ 没有，阿姨就是也是帮帮忙吧。 哦， 嗯，阿姨很厉害，能力特别强，然后退休之后那个余热不减，就让阿姨发挥。 唯一遗憾的就是在这里住得太短了，还没到后面的小露台坐一坐。希望在18年的夏天可以考上中央美院，这样的话一定在夏天再来这里住上一周。 艾瑞斯一定要来成都看熊猫哦，有什么关于熊猫的都可以来。 我手上的这个留言簿是厚厚的一大本，潇潇和我一块翻阅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他内心的满足。在我最初认识他的那篇文章里，他说，我总是想起那年住在京都的百年老宅，房东妹子拿着一把当地优惠券，操着纯正的日式英语给我推荐寿司店。他说，京都会英语的日本人不多，为了能给旅客更多帮忙，他特别去学了一年的英语。我想起第一次去洛杉矶， Uber 司机带着我环城大绕行，$7的路硬是给我开了$70，原本就当自己倒霉，结果房东听说后拔刀相助，帮我追回了这$70。房东说，这是你第一次来洛杉矶，在这儿发生的事情会影响你对这座城市的印象，我不允许有这种事情发生。于是我开始想，有一天我也要成为一个民宿主人，温暖那些在陌生城市担惊受怕的旅人们。在北京土生土长的我，开始以另一种眼光去看这座城市，看那些游客眼里的北京生活。我生活的北京没有大批游客探头探脑，听不到各种稀奇古怪的老北京特产的吆喝声，人们在这里养花种草，养猫养狗，每天早晨7点晚上8点会有大爷大妈在墙根下聊天，跟定点开会一样，在边上站一会儿，听到的故事够消磨一整天。放学回来，孩子们在外面玩，保姆阿姨们会推着婴儿车出来碰面，接着你搬个马扎到路边等着夜幕低垂，伴随着第一缕烤串香，一家家串店的招牌灯亮起来。那些藏在城市犄角旮旯的去处，只有土生土长的北京孩子才会轻车熟路，不用总是傻傻的和一大群人头合影，屏蔽了一切为旅游包装出的高大上。我生活的北京才是北京真实又温柔的样子，才能让游客发现并且爱上它原本的样子。所以我决定和先生一起建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民宿，这里的生活氛围最浓，最能体现北京人的生活。当你住进这里，意味着你和这座城市开始了交流，而我就在你的身边，牵着你的手，带你触摸这座城。好了，听众朋友，民宿主人张潇潇的故事今天就先和您说到这儿。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明天见。 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拍卖。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在欢度节日愉快的时刻，祝你岁岁平安，天天快乐，让歌声驱散往日的忧愁，让酒香温暖人们心窝。祝你一路顺心，初心不错，欢乐吉祥，幸福生活。祝你一路顺心，初心不错，欢乐吉祥，幸福生活。 欢度节日愉快的时刻，祝愿家幸福，人人快乐。在灿烂阳光下，心花怒放，在人生大道上放声高歌。